起 拍， 对， 前中后三个方向， 三四 哦，这腿哈， 它是一个协调，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这样子也是做八个八拍， 八个八， 一天也是三组，这两个动作呢，您上午不是一共六个八拍吗？正好做完，组与组之间呢休息，我们至少二十秒钟啊，心跳平复一下，好吗？ 下面让我们再来做一次这个有氧运动，扩胸运动伴脚后点。站立位置和坐位都可以，双手前伸，双脚自然站立，脚尖微微冲外。动作开始时，双臂扩胸，同时左侧的脚向斜后方点地，回到起始位，再次扩胸伴右脚点地，两次为一个八拍。现在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次。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记者楚嫣啊，跟您一起聊了高血压能不能停药这个话题，希望能对您的生活有一些帮助和建议。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四集广播连续剧《情满昆仑》，根据马健《西行先锋》部分素材创作，编剧张先、泽文江、蒋倩，导演蒋倩。请听第一集。 小董， 哎， 快， 好， 再快点！ 哎呦，乡长，这已经是最快了，要是再快啊，咱这破车就得散架子了。 走小道 啊， 说什么也得撵上亚克苏这个兔崽子。 哎，好嘞。 上回打乌来替县长请的山东菜王王乐义到我们那儿考察 啊， 定好了我们乡试搞蔬菜大棚的试点。明明这崔技术员是分给我们的，却让他硬给抢走了，太欺负人了。 就是， 哎呦， 哎，县长，哎呀，你坐稳了啊，咱这车呀避震不好。 这破车都快十年了，啥时候我们赚了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辆北京吉普，不能让亚克苏老笑话我们。 对。 啊，崔技术员，听到了吗？这歌唱的就是我们塔勒。 哦， 我们靠着南疆铁路来来往往，方便得很。 可是，达乌莱提县长跟我说的是到阿热勒乡啊。 哎呀，我的崔技术员，阿热勒那地方条件太差了，别说你们内地过来的汉族人，就是我们当地人也不愿去。 小董，快！快拦住他！快， 好嘞！哎， 你好，你怎么回事？ 好像是乌斯曼乡长的车啊！ 啊， 亚克苏，你这个老家伙，你给我下来！ 哎，哎呀，乌斯曼，你这辆破车跑得够快的嘛！ 亚克苏，快把技术员还给我们，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看这样好不好？瞧见我这辆车没有？只要你同意把崔技术员让给我，这车就归你了。我这车可跑得正好呢。 你就是给我做金山我也不换。谢谢你把崔技术员送到这里，我们尊贵的客人还是我们自己接走吧。 乌斯曼，你怎么这么固执嘛？ 只要你把崔技术员让给我们，咱们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这不可能，这件事情达乌莱提县长可是都安排好了的，你说破天也白搭。 你乌斯曼，你这头倔驴。 亚克苏县长，这是咋回事？ 哦，你就是崔技术员吧？我是阿热勒乡乡长乌斯曼，是来接你的。 崔技术员，你瞧他这辆破车，就能知道他们那里有多穷了。你到了那里，难过的日子就开始了。虽然这次三个试点乡是没有我们，但是你只要同意到我们乡里来，县长那边我去说嘛。 亚克苏乡长，谢谢您的盛情邀请。既然县里边都安排好了，那我还是去阿日乐吧。 哎，小董，快搬行李，搬行李！ 哎呀，崔技术员，哎，不要忙着搬行李嘛， 我自己来。 哎呀，崔技术员，你再想想嘛，你再想想嘛。 啊，谢谢了啊，亚乡长，再见了。 哎， 亚克苏，你这回墙角挖错了地方了。 哎，哎，乌斯曼，我跟你没完。 崔技术员， 哎， 实在不好意思啊，晚了一步，闹了这么个插曲。 哈哈哈！ 你别听这个亚克苏瞎扯，阿热勒虽然不富裕，也绝不会让你受苦。 乌斯曼乡长，你呀，还是叫我老崔吧。 老崔， 哎， 哎呦，不好吧？ 哎，这有啥呀？让你叫你就叫呗。 老崔， 哎。 哈哈哈哈，老崔， 哎，还是这样舒服。乡长啊， 啊， 我想去咱们县里的菜市场看看。 去菜市场 啊？ 什么意思啊？ 我想去摸摸底。光听说呀，南疆菜价贵，不知道贵成个啥样。 哦，要实地调查。好，小董， 哎， 去菜市场。 好嘞。 你这个黄瓜咋卖呀？ 15一公斤。 15.7块。啊，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我这儿啊，一口价。 可是你这个菜不新鲜的，人家新鲜的黄瓜那都是顶花带刺儿的。 还顶花带刺儿的黄瓜 啊？ 你是新来的吧？告诉你呀，这市场上就我这一家卖菜，新鲜不新鲜就这样。 你这不是卖缺货吗？ 我就是卖缺货了，咋了？ 喂，喂，还有黄瓜吗？ 哎呦，气管炎，干啥？ 你才气管炎呢！我们家孩子他三姨今天从库车过来，老婆让我买菜嘛。 这不是气管炎是啥呀？ 嗯， 今天的菜就这些了啊。 嗯，你让我看看。 哎，别使劲翻腾，这西红柿让你翻的都快流汤了。 咦，你这西红柿都这样了吗？嗯，不好了吗？ 哎呀，不要啊！ 我要还不行吗？那你过来挑块羊肉吧。 啊，又换啊？ 啊， 算我倒霉。得，就拿这块羊排吧。 嗯，你还倒霉吗？你这可是今天最好的小羊排了，我准备带回家的嘛。 嘿，我还真就不想要肉。前天你换给我那羊腿我还没吃完呢。 你可是你这三根黄瓜5个西红柿，你比肉还贵吗？你真不够朋友，你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吗？ 兄弟，我也得吃饭呢。 乌斯曼乡长 啊， 这个菜贩子可真够牛的。 嗨，我们这儿就这样，菜价比肉价贵好几倍。哎，老崔啊， 嗯， 等我把大棚蔬菜搞成了，我让他失业。 哎呀，咱呢不让他失业，咱就在他对面摆摊儿， 比他卖的低2块钱，嗯，看他牛气不牛气还， 好，这主意好。哎，老崔啊，嗯，天不早了，咱走吧。 好，走。 老崔啊，啊，前面就是乡政府，你啊就住在那儿。哦，啊，这次县里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大学生来给你做助手，他叫高辉，是西北农大毕业的。哦，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啊，让他做就行了。 哎呀，你太客气了。 哎，小董，哎，停车。哎，怎么回事？哦， 乡长，好像是巴林村的人。哦， 崔技术员，你看。都是来欢迎你的，我们乡的乡亲们种菜的热情好高啊，就盼着你早点来呢。 乡长，乡长。 哦，高辉，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来的崔技术员。 哎，你好。 啊，乡长，您过来一下。 怎么了？ 乡长，巴林村的库尔班领着人来要救济款了。 哎，乡长回来了！乡长回来了！哎呀，乡长啊，你可回来了！救济款啥时候发给我们呢？ 乡长，拖了半个多月了，已经，再不发，人就要饿死了！ 就是饿死了！ 又是你买卖提，还叫啥呀？救济款的事改天再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从山东来的崔技术员，帮助我们种植大棚蔬菜的。来，大家热烈欢迎！ 大家好，我叫崔善义。 乡长，你说的跟我们没关系，救济款你先给。 克里木，怎么没关系啊？只要大棚菜种成了，你们就抱上了金饭碗了。库尔班啊，你这村长是怎么当的？ 与大伙不愿意种嘛，我也没办法嘛。就是，我们维吾尔人祖祖辈辈不吃菜，有奶有肉就行了。菜就是地上的草。牛羊吃的， 你们要是不愿意吃的话，可以卖嘛啊！我刚从咱们当地的市场回来，这儿的黄瓜、西红柿啊，价格很高的。如果咱们种出了黄瓜、西红柿，那也能卖高价呀。 不可能，朋友，你的脑袋清楚吗？ 哎呀，行了，买卖提，我是亲眼见的，人家山东那边冬天大棚里的菜可好了，全国各地的车呀都排着队等着拉呢。 哎呀，我们的冬天冷的骆驼都会冻死。 你们这儿啊，冷是冷，可是阳光充足啊。我们的专家都考察过了，种大棚菜绝对没问题。 没问题？哎，你不知道我们这儿冬天里的厉害，冷冷的在外面耳朵的唰啦的掉了。 库尔班，真有你的啊！你带着克里木和买卖提来捣乱。 我 告诉你，要不是你们巴林村的条件最适合种大棚，这样的好事啊，说什么也轮不上你们。 乡长，我们不捣乱，我们只要救济款。 明白，要救济款。 哎呀，你说你们放着金饭碗，怎么就不知道报呢？啊，你们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吗？ 脑袋？我们都没有被踢。像在冬天里长黄瓜，你的脑袋才是被驴踢了呢。 好好好，高辉，高辉，哎，去告诉会计，就说我说的，把钱发给他们。老崔啊，甭理他们，走到我家吃饭去。你嫂子的手艺很不错的，这次啊让你尝尝手抓羊肉，味道好得很。 哎，好。 直击农村的变化。 来，新疆人民。刚才的事你可别在意啊，他们都是一根筋，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哎，来，先喝口水。 哎，好，谢谢。哎呦，大嫂啊，哎，咱们当地的菜这么贵，你还做了这么多呀？ 你是我们的贵客吗？崔技术员，尝尝我做的手抓羊肉，好吃得很。 哎呀，你这个手抓羊肉啊，闻着味儿就把我肚子里的馋虫给勾出来了。那我先去洗个手。 哎，后屋连盆有水。哎，艾山，哎，艾山，给崔技术倒水。 哎，你好。 叔叔好。叔叔洗手。 哎，好，谢谢。 小家伙，你叫啥名字啊？ 我叫艾山。 哦，艾山。哎，艾山，你咋吃黄瓜瓣啊？ 我妈妈说了，黄瓜那个黄瓜是留给尊贵的客人吃的，叫我吃这个。 艾山，叔叔保证，将来咱们这儿会有好多黄瓜吃的。走，跟叔叔吃饭去。 来来，请坐，来请坐。 哎，谢谢大嫂。乡长，嫂子，刚才在厨房里看见艾山啃黄瓜瓣，我这心里挺不好受的。 哎，老崔啊，在我们这儿啊，那菜是招待贵客的。 乡长，我们那儿的娃娃呀，一年四季黄瓜西红柿那都可着劲儿吃啊，可咱们这儿的娃娃呢，有个黄瓜瓣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你放心，我崔善义既然到了咱们乡，就一定要让乡亲们尽快吃上大棚菜。 老崔啊， 妈妈， 你这话我爱听。 这 个苦二班，我就不信没办法治他。这大棚菜啊，他非种不可。 哎，乡长，咱呐不用逼他。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好啊，那好，那就看你的了。哎。 乡长让我们到这菜市场来干啥嘛？ 一帕二哈，应该跟种菜的事情有关系吧？哎， 县里和乡上怎么就迷上了这不靠谱的事儿嘛？ 哎，是这个人吧？ 卖菜的就这一个，不是他是谁？喂，我们是阿尔勒巴林的。 知道知道，乌斯曼交代过。来来来，给你们马扎，坐吧。 好。 你这个黄瓜西红柿怎么卖的？ 黄瓜15，西红柿20。 哦，黄瓜嘛，来1公斤。 来。 哎，这个西红柿不错，给我来两个。 别急， 哎、 别急、啊， 两个。 好好好，别急。 这么贵也有人买，真有钱、啊。 哼哼，肯定卖不完。 老哥呀，我在这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菜啊，还真就没有一天剩下过。 这一会儿的功夫卖了不少啊， 可不是吗？来来来，你一根吃，来尝尝吧，尝尝吧。还尝尝吧，不要你们钱，这个账啊算在你们乡长身上吧，快吃吧吃吧。 算他账上，那我可得尝尝。 好吃好喝。 怪不得这些汉族人都愿意吃呢。村长，你也尝尝吧。 好。好吃。谢谢了谢谢了啊。真没想到啊，有这么多人来买菜呀、啊。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不错。 好吃。我们也种种试试嘛。 可是何里木他们能愿意吗？还有买卖局那个倔驴子。 村长，乡长不是说这种菜的钱乡里出大头，我们拿小头。那咱就种着试试嘛，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那小头就不是钱了。要是再像前年那样种苜蓿似的，那可怎么办呢？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哈哈哈哈，老崔啊，你的办法可真灵啊。听那个卖菜的说，以帕二汉和库尔班都动心了，临走的时候啊，以帕二汉还拿了1公斤回去呢。 乡长啊，这菜贩子呀也得好好感谢你呀、啊、平时1公斤卖15块钱，今天他这黄瓜1公斤卖了30块呀、 啊、只要能让他们答应种大棚，就是50我也认了。一帕二汉是他们村里有名的大嘴巴，他回去这么一喊叫啊，会有一大批人动心的。 好。 乡长。 哦， 库尔班呐， 哎， 来了啊， 来了。乡长，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这大棚菜好多人都同意种了。 哦，是吗？ 是啊，乡长，我们要种大棚菜。 对，我也要种。 哎，克里木啊，谁说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啊， 乡长嘛，这你就别笑话我们了。昨天一班还给我们说了，也劝过了，要是能把大棚搞成了，大伙儿都有钱了，所以我们同意种，想当有钱人。 对对。 哦，是吗？哎呀，可眼下的情况是这样啊，县里拨了一部分钱，让乡里再添上一些。本来我都筹划好了，把这次的救济款加上去啊，就差不多了。可你们这么一闹，这钱呢，不够了。 哎，乡长，钱我们都拿回来了。 是吗？看来你们真下决心了。 是啊，乡长，我们是下决心了。可大伙儿想跟崔技术员要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一盘饭，大姐，您说吧，想要啥？ 崔技术员，你是专家，你给我们个保证，这大棚真的行吗？ 哎呀，这个呀，大家伙放心，咱们这边的光照、土壤，还有其他一些气象情况，我们都掌握。选择你们巴林村呢，就是因为你们那儿最适合种大棚菜。 哦，你既然这么说了，能不能给我们写个字据？ 字据？啥字据啊？ 就是要是大棚不行了，您得赔我们钱。 哎呀，一耙二憨，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种菜是县里的决定，关人家崔技术员什么事啊？ 写还是不写？ 就是，你要不写，我们就走了。 对， 对， 我们走了， 走走走。 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专家呀，已经考察过好多次了。要是不合适的话，也不会让我到你们这儿来。 我们被蛇咬过，绳绳子也怕。你不写，我们不种。 对对，不种 不种。 你们， 乡长，他们这也太过分了吧！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们种菜，挣了钱是你们的，这赔了怎么就全成我的了呢？ 巴尔汉，他不敢写，我们走吧。 哎呀，老崔啊，你看这， 吴乡长，我还真是没见过这样讲理的。好，这个字据我写。 离开家乡，走向远方，无怨无悔，播种希望。心中有一片绿洲，洒满爱的阳光。为信念，为梦想，宁愿人生寂寞荒凉。为信念，为梦想，身在困难也家乡。 剧中人物崔善义由韩童生演播，伍思曼由赵树人演播，高辉由张立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衍生、刘铁刚、傅佳、张璐、马帅、马毅、李红菊、窦维卓、巴赫提亚尔、热苏利、帕特古利、提利亚尔、刘浩苏、胡克等。作曲李云涛，录音制作于峰、庄浩飞，监制张先，总监制李志毅、潘世强。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制。